處去看，其實沒方向。在這孤獨晚上，聲音自由喧嘩越意飄揚。在這孤獨晚上，燈光中也照不盡炸狂。怎奔波？四出闖蕩，不管到哪一方，天天看見仍是四面牆。在這孤獨晚上，心中可會找得到寄望？在這孤獨晚上，只想將我眼睛閉上。四方扰攘，人到处去看，其实没方向。